大家好 ，My Radio 全方位网台节目制作课程第二期咧就开始招生，咁啊截止日期咧就系呢个月底啊10月31号，咁啊开放日期咧我哋暂定就喺1月6号至到呢个2月11号，就喺呢、這个。普羅政治學院度上課嘅，咁啊第一期咧，我哋即係舉辦呢一個網台班第一期咧，就其實報名就非常之踴躍，咁啊都要經過篩選。咁啊因為咧教育處規定嘅啊，咁我哋個即係學員嘅人數咧就不能夠超過一定嘅限額，因為嗰個消防條例啊，咁我哋就唔會犯法嘅，費事俾啲趁街度舉報。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一個網台節目製作課程嘅咧，咁就好快啲報名啦。因為今次同以前有少少唔同，以前咧就因為我哋有一啲即係好明顯嘅即係政治嘅取向，咁啊普羅政治學院又好 ，My Radio 都好啦，係嘛？咁似乎就為某一啲政治立場嘅政治團體咧，就去做宣傳嘅。咁但係即係自從呢個去年九月選舉之後咧 ，My Radio 又好，普羅政治學院又好咧，就已經從一個教育資訊商業運作啊，咁所以咧就我哋會開放俾其他，就算佢同我哋未必係同樣嘅政治光譜嘅人咧，我哋都會接受佢嚟參加呢啲班嘅，咁所以預計咧，即係報名嘅人都會多，咁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如果想讀呢一個班咧，就盡快報名啊！咁你報名嘅時候咧，就只要填妥個報名表格，咁啊電郵嚟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嘅郵址咁就得㗎啦啊！咁其實就唔使俾錢字嘅，我哋仲要面試嘅啊！咁大家睇我哋嗰個通告就寫得好清楚嘅。咁我喺度即係呼籲各位，最好就快啲報名啦，係咪？咁總共上12堂，咁每堂2个钟头，逢禮拜六呢一、這個6点至8点，同埋禮拜日晏晝3点至5点啊。咁另外咧仲有實習嘅時間，咁會另行安排嘅。咁希望大家快啲報名，額滿即止。 好，歡迎嚟到第二節嘅誰主香港啊！咁我哋繼續。係 啦，係啦，咁講翻先，美河流咧，佢依家係一個活化咗嘅古蹟， 係 啦，活化即係佢其實冇重建過，係啦，咁但係佢譬如可能 重新幫佢油個油， 係啊，係啦，咁樣就冇重建過嘅， 收葺一下， 係啦，咁同埋就應該唔會拆嘅，原本因為佢係一個古蹟啦，如無意外啊，係啦，咁係啦，咁就講翻啦，同埋咧依家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行石硖尾村嗰頭咧，你會見到咧石硖尾村佢係有兩種屋噶。一種咧係長方形嘅，咁就好矮啲嘅，咁有啲 number 寫住咗，即係咩10座啊、11座嗰啲咁樣啦。咁另一款咧就好似而家我哋一般見到啲啦，好鬼死高20几层，跟住係可能話十字形咁樣嘅，有冇留意到啊？ 你講係咪嗰啲即係公屋嚟講，即係十字形公屋、H 型啊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 有啊有啊，即係我知道，好似係唔同年份嚟講咧，佢起形狀都係唔同喎。 同埋高度， 係啦，係啦， 係啦， 越升越高啊嘛。 係啦，佢都幾得意嘅。佢石硖尾村咧，其實佢依家係有 keep 到舊嗰啲比較舊少少長方形嗰種啦，咁佢新起嗰啲咧係即係比較新，譬如可能最近2000年起左右嘅，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好新係。即係而家嘅設計和諧型嘅，我哋叫做係啦。咁係啦，咁入翻正題咧，咁最後其實有少少咧，就係話，即係啱啱都有提到，其實呢個房貼啦。咁但係你哋平時有冇俾家用咧？係咪負責交租？ 唔知道啊。 你唔使俾錢嘅你。 唔知道啊。 你咧？ 交租咯。 係啊，咁你知唔知交俾邊個啊？交租。 咁呢個房屋處。 交俾賴佩咯。 即係去七仔度咧，跟住係 do cut 啦，或者係 PPS 嗰個咯，好似。 係啦，咁我哋其實交嗰個咧係交俾呢個房屋處，就唔係交俾房協嘅。咁其實佢哋兩個係乜鬼嘢嚟嘅咧？咁樣。咁其實呢個 房。 係啦，咁我啱啱即係上集都有講過啦。其實房協係喺國共內戰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出現咗嘅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啦。咁但係其實佢已經係香港政府認定嘅一個法定機構嚟嘅。咁但係佢又比較特別，佢又唔完全係一個政府嘅機構咁樣啦，係啦。 咁而通常咧，防鐵皮嘅一啲屋村咧都好得意嘅。咁例如，即係你哋有冇譬如去過真善美村啊、健康村啊、祖耀村啊、麗德村呢啲啊？ 個個名 聽過咯， 啲名好正， 聽過咯， 啲名好正。 係啦，即係譬如咧，依家通常嗰啲 X 假期咧推介咩打卡位一啲咧，咁譬如話圓碌碌嗰個就係麗德村啦、啊。咁、有啲唔知點樣好得意咁樣啲拱咁樣咧，咁嗰個就係祖耀村咁樣啦，即係大家自己睇下啦。 祖耀村。 但其實我想知道，譬如你話彩虹村嗰啲咧，係、 彩虹村就應該係房屋處嘅。 房屋處 啊，係啦，睇下先。應該是咁就通常咧房協起嘅屋咧，佢哋都比較特別少少嘅。咁例如有啲咩特別咧？例如咧就係佢哋好似唔多金標準，即係譬如你邊有見過房署嘅樓係會圓碌碌㗎，係咪？係啦，又或者可能譬如顏色上啦，都係比較繽紛少少嘅。咁甚至係咧，佢哋好得意啦，佢哋一條村咧好似自成一角咁樣嘅。譬如話唔知道大家可能有冇去過呢個嘅真善美村？咁真善美村咧就係喺呢個土瓜灣九龍城中間個頭咁樣啦，佢哋就好得意嘅，佢哋咧每一棟大廈咧咁樣自己向住中心發展，係啦，咁跟住自己一條村就好似自己一個社區咁樣，係啦，咁跟住中間咧係啦，中間就可能譬如有一個有停車場啊，好勁喎，咁又或者好似月明村咁啦，月明村咧佢哋係有自己嘅泳池嘅， 哇！ 雖然我就唔知道其他村嘅人走入去用唔用得啦，咁、但係即係已經跟一般的公共屋邨已經有些分別。而這個 好像屋苑咁樣，好似屋苑咁樣咯，好似。 但我想知道嗰啲冬菇亭咧，其實又係關唔關事嘅？即係食嘢嗰啲。 冬菇亭好似 冬菇亭應該 公屋都有，好似。 我就係見通常係起緊啲公屋度，咁其實佢係即係本身係公屋嘅嘢定係咩？ 呢層咧我就真係唔知道。 唔緊要。 呢層真係唔知道，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嘅現象，即係冬菇亭。有機會我都即係想同大家 分享，好食啊，好食啊， 係啦，到時大家一齊睇，一齊分享。咁而另外一個咧叫做房屋處啦，即係我哋平時交租，通常交租嗰個啦。咁房屋處咧其實就係呢個政府嘅架構，喺政府嘅架構上面啦，咁樣係啦。咁佢其實就係喺呢個石硤尾大火之後啦，定係甚至係再後啲，即係呢個麥理浩啊，佢有一個叫做十年建屋嘅計劃，跟住咧先至將一啲臨審嘅委員會，即係譬如呢個屋宇建設委員會，同埋呢個嘅市政局咧，咁就重組，就變咗成而家嘅房屋處咁樣啦。咁當然就房屋處就當然專門就係負責嚟起樓啊嗰啲咁樣樣係啦。睇書，哎呀，等一陣啦。 即係房屋處起樓，然之後咪就有房租。 我啱啱就睇到原來嗰啲冬菇亭咯，係講緊七幾年嘅時候有嘅咯。咁就話第一個就係呢個九龍嘅愛民村嗰度起， 愛民村真 係，即係佢真係淨係公屋先會有 啦。愛民村和民田嗰度係咪？ 係啦係啦， 和民田同民田係啦，愛民村係都係正方形嘅嘛，咁樣都係比較早期。 兩個正方形咁樣合埋一齊 嘅，正方形嘅係啦。咁就係啦，咁第三個咧真係鼓勵唔到啦，嗰個係真係一個私營嘅機構嚟嘅，咁就叫做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啊。咁如果大 咩啊？係 啦，大家咩嚟都唔知道。咁你有冇聽過南山村啊？ 有 最出名 就是打卡 聖地， 南山村咧隔離咧就有一條叫做大坑西村嘅。咁有冇聽過咧？ 有咩村啊？咩村？ 大坑西啊！ 大坑西啊！ 有西有冇东啊？ 大坑我又知喺边咯。 嗰个大坑就唔同呢个大坑嘅，咁佢嗰个大坑就应该系喺湾仔铜锣湾天后嗰边嘅。咁我呢个大坑唔系，好似有大坑东村嘅，我冇记错。 有啊有。 有西一定有东嘅啦，系咪？ 咁呢个嘅大坑西村咧，咁就系喺呢个石硤尾站啊，系啦，石硤尾站 啊，系啊， 系啦。跟住佢一出咧，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出口系火呢个嘅大坑西村嘅村民啦。咁就話說咧，係啦，即係呢個嘅大坑西村咧，係唯一應該係唯一一條啦。咁就係依家仲見到嘅，而係由呢個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去起嘅。咁、但係佢有啲咩咁特別咧？即係同呢個比較呢個嘅房協同埋呢個房屋處嚟講，咁佢其實咧佢嘅佢係一間公司啦，固然就係、是、咁而呢間公司嘅董事咧係一啲我哋都可能識嘅人，就包括呢個嘅李國寶啦，仲有呢個嘅李國章啦。李國章係港大嗰個李國章啦，如果大家有留意，係啦，咁亦都有包括佢哋嘅。咁而當時就係話，因為即係石硤尾大火之後咧，香港政府起唔切啲嘢，咁 唯有咧，即係譬如賣啲地咁樣去俾一啲 即係外判俾人做， 係啦，可以咁講啦。咁 所以就有地產商咯。 係啦係啦，咁但係都係一啲，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其實都係一啲好少數嘅 case 啊，主要都係由翻政府去起咁樣。哎呀， 即係可能係嗰次咧，政府冇經驗定咩咧，諗住係外判俾人試行啊，俾試一試嚟做一下咯，係。 同埋最後咧，最後話説我啱啱其實係想俾大家影下個 logo。但我唔記得 show 出嚟， 唔該你 show 翻嚟嘅。 係啦，我而家麻煩 show 一 show。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平時交租嗰一個嘅房屋處。 呢個係房屋處。 係啦。 我覺得咧，因為以前啲房公屋咧係咪啊？唔係公屋，係正方形嘅。 哦，係啊，天井 天井對望住啊嘛，好多人跳樓嗰啲啊嘛。 係啦係啦，咁另外跟住下一個係啦。跟住呢一個咧就係房貼嚟嘅， 呢個呢個我覺得好似咧，即係你去離境跟住賣酒咧間嘢 免税啊， 免税嗰丟貼紙， 陰公係啦，咁樣啦，係啦，咁就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今日其實就會好。都唔叫好簡單啦，同大家講下即係呢個公屋嘅來源咁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如果大家有平時搭車啊，或者搭地鐵，好認真去留意一下我哋身邊住嘅屋邨啦，其實有好多咧都好得意嘅。咁同埋即係可能都有聽過有咩長方形啊，有 H 型，有和諧型，又唔知乜乜型啦。咁其實佢哋係發生咩嘢事咧？咁樣咁就同埋啱啱都有講到呢個大坑西村啦。咁就話説即係我上個星期就入咗去，諗住影少少相咁啦。咁就即係都想同大家可能下次咁樣分享一下啦。咁就所以今日咧暫時公屋呢度就停住咁多先啦。 咁究竟下半節講啲乜嘢咧？ 終於到下半節啦。 啊，係啦，咁其實咧。即係本身其實應該係張譯講嘅，咁跟住佢今日就唔肯到啦， 有寫波啦， 我都睇識佢下個星期咯，就又攞翻佢篇論文上嚟又講咯，做一集嘅節目內容啦， 攞翻炒咯， 翻炒嚟啊，係咁今日咧，咁其實就諗住即係見上個星期即係就同大家講咗 blockchain 啦，咁今日又講下一個即係另外一啲即係關於科技上面嘅都好熱門嘅話題。就係一個人工智能啦。嗯，你哋有冇聽過人工智能啊？ 哦，人工智能就知道好似就係話捉棋贏咗嗰個棋王， 即係 Alpha 高嗰只 ，Google Alpha 高。 呢個好似都好耐之前咯。 嗯， 因為最新啲好似係咪有呢個嘅 AI 女朋友 ？AI 女朋友，哇！呢個我冇聽過。 我係吹起 Mary 喎，即係 Mary 智能化咗啊！ 我唔記得我好似前兩句有聽到喎。 咁但係即係講 AI 之前咧，即係其實都。即係簡單介紹一下啦，即係究竟乜嘢叫 AI 啊？即係 AI 其實你全即係英文嚟講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即係好撚醒嘅嘢。 即係 AI 啦 ，AI 撚醒啊，即係。咁其實即係呢個 term 係點樣嚟咧？咁話説喺五六年嘅時候啊，咁有條友叫做 John McCarthy 啊，約翰麥卡錫啊，好似中文譯。 都係 OK 嘅，係 啦，係啦 ，OK pass。 跟住之後佢就即係就喺一個會上面啦，咁嗰個就叫做呢個 Dartmouth 啊，一個達德茅斯嘅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研究計劃入邊，咁佢喺會上面就第一次就提出咗即係人工智慧或者叫做人工智能呢個 term 出嚟，咁其實就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講緊一嚿叫做即係佢以前嘅 term 咧，又話有個叫做 intelligent agency 嘅嘢，咁然之後就可以叫做係透過觀察周圍嘅環境啊，去作出一啲係 maximize 到自己一啲利益嘅嘢，咁就叫一個人工智能。咁但係其實去到而家我哋去講人工智能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係同呢嚿嘢其實差唔多嘅，就係講緊就話。如果有一嚿嘢喺你面前，你根本唔識分佢係人啦定係機械人嘅時候，咁呢一樣嘢就已經係叫人工智能啦。明咩意思先？嗱，即係咁解，咁講啦。我而家同你咪傾緊嘢，或者我哋喺度開緊台嘢。咁假設而家我有塊黑布遮住咗你，然之後我繼續喺度同你傾偈，你又同我識得答我，我問你乜嘢，你又答到我，好似一個真人咁樣樣。咁其實。 類似 的確是一個人工智能的，其實這一件事就是叫做在一個人工智能的領域上面的產生一件產品出來的，人工智能就是希望就是做到這件事，就是說你根本你跟個機械人或者跟一部機器去聊天的時候，你根本都不知道那個是一個機器還是一個人，就希望做到這件事，就是現在的有少現代少少的 definition 啦，但以前就係講緊，就係佢可以一嚿嘢可以要望到周圍 透過環境嘅去作出一啲互動咁樣樣，咁就一個 係啊。我諗起咧未來戰士咧就係講人工智能咧，佢就覺得人類好危險，跟住就肥核彈毀滅全人類咯。 係啊， 就係呢個人工智能嚟係咪啊？ 都是的，即你其實 即佢會自己一部電腦，然後自己有思維，就識判斷嘢嘅係。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即我一陣間都會講一講咧，就話究竟依家嘅科技嚟講，究竟做唔做到呢啲嘢？係啦。咁即係講翻呢個麥卡錫先好過癮嘅。佢以前咧，佢揸寶馬啦。咁跟住喺佢架寶馬上面就黐咗一條 banner， 咁就話咧唔符合數學嘅嘢都係胡言亂説噶即係佢呢個其實佢點解要講呢句？其實係覺得咧，你唔符合 數學出嚟嘅係咪啊？ 即係唔符合數學嘅，更加重要嘅就係講緊背後個邏輯啊，即係個思維啊，即係喂你講嘢都唔～都冇邏輯嘅，咁你就即係鳩噏啦，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啦， 冇 logic 正確， 冇 logic 嘅就係鳩噏啦，咁即係簡化佢啲咁樣咁講啦。咁其實所以點解你去設計一個人工智能或者設計一個機械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去學數學或者係學一啲 logic 嘅時候，其實就係因為一部機器就係可以叫做。幫你去做到一些叫人工智能，即係做到你日常的嘢，你一定要係經過一個邏輯思考。即係其實即係好簡單咁講，就話點解機械會識咁多嘢？即係好簡單就話，你以前細個應該聽過一個故事啊！我問你點樣樣可以將個大笨象放入個雪櫃度啊？你有冇聽過啊？ 將我雪櫃皮個超大咁得咯？ 唔係， 好似咩打開道門機塞佢入去。 係啦，打開個雪櫃，然之後塞個大笨象入去，再閂翻埋佢，咁就放到將個大笨象放到入雪櫃咯。係啊，咁其實機器咧，即係人工智能，其實都係做緊呢樣嘢。你就話俾部機器聽就啊，你打開個雪櫃，然之後塞個電腦入去，唔係塞個大象入去，跟住閂埋個雪櫃咁就得噶啦。即係其實你就係同個即係人工智能啦，即係最簡單就係話你同佢講一啲叫指令啊，或者點樣樣，跟住佢又會識得做。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最簡單嘅一個人工智能。 但係我想問咧，即係依家好似話啲AI 咧已經做到好似識得有感情咁樣啦，係咪啊？ 其實有感情，我自己又覺得應該又未去到咁勁嘅。 但係我之前見到咧，佢沙特阿拉伯咧有個機械人叫 Sophia 嘅，咁佢就成功得到呢個沙特阿拉伯呢個公民 資格喎。 啲人話佢對答好勁喎，係點啊？佢咩識答你嘅喎？ 咁其實係啦，呢度其實就要開始即係講下咧，究竟佢入邊背後究竟點解會整到，即係由究竟以前一路講嘅人工智能都係講緊，即係其實電腦都係叫一個人工智能啦。咁就係以前。個邏輯就係咩咧？就係話我本身就背後寫好咗一啲好多嘅條件，即係好多 condition。咁然之後你就同佢講 A 嘅時候，咁跟住部電腦就見到，咦？你入個 A 俾我，就即係要翻啲乜嘢俾你，即係俾翻啲乜嘢嚟咁樣。以前嘅一路以嚟嘅即係叫電腦啊，或者其實一路都係做緊呢啲嘢。咁但係即係譬如 AlphaGo 嚟講，點解有一個咁突破性嘅一個進步咧？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咧？其實佢就係。去到有一樣嘢叫做 deep learning 啊，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即係有 machine learning， 有 deep learning 呢啲咁嘅。 deep web 有聽過 ？deep web，deep 唔同，唔同爭好遠，係啦係啦。咁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呢三者之間咧，其實有個關係嘅。即係而家講緊嘅 AI 咧，就係啱啱我講嘅 AI 啦，就係、是、即係大致上所有嘢，其實就算你而家部電腦都係一個 AI 嚟嘅，可以叫做。咁但係去到後少少去講嘅就係話。咁 machine learning 就係講緊即係一部電腦啊，或者一部機器咧，係點樣樣去學習一個可能你話好似人咁樣去做嘢咧？點樣去學咧？其實本身 machine learning 咧一個 concept 係AI 入邊其中一 part 嚟嘅。咁但係以前其實一路都係唔係話發展得好快好勁，就因為其實就係硬件嘅限制咗好多嘢。即硬件就係話你嗰啲即係 CPU 啊，你嗰啲 即晶即咩晶體啊嗰啲， 係啦係啦，即就唔夠快啦。你其實做唔到啲咩，所以以前嘅 AI 嚟講，就算你話做一個好簡單判定，可能呢張相入邊嗰個係乜嘢生物、乜嘢動物啦，係貓定係狗咁樣，可能都未必做到，因為好慢。 係啊，你睇下，係啦，又話二戰嗰啲電腦咧，其實最早電腦係二戰嗰時研發嘅，就係我嚟。破解德軍嗰啲密碼嘅，咁嗰時就部係好 Q 大嘅，係成間房班房咁大。 係啦係啦，即係真係一大個箱咁樣樣。 係啊，咁佢嗰時就淨係可以作一個係 一個運算，就係呢個 pattern 係揾到嗰個德軍密碼嘅 pattern 啊咁樣啫。 係啦，咁但係你去到而家嚟講，喂，你其實你而家一部咁嘅咩機已經可能係頂咗人哋 一步嘅喎。 以前但係我仲想問，因為你好似啱未講到，就係話即係而家嘅 AI 係有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係。deep learning 咁，但係。即其實是點解會有呢樣嘢 ？Deep learning 其實你用中文去譯咧，就係叫深度學習啦。咁其實佢係 machine learning， 就我啱啱講咁講啦，機械機啲機器自己識學習。咁佢其實係其中一個機器學習入邊嘅其中一個分支嚟，即一個佢背後學嘢嘅理論就係。咁其實佢應用咗啲乜嘢原理去深度講得深度咁，即有好多層。深即不是那種深度，是真的 deep 那種，即是有很多層的。 這個真的很有深度來的。 是啦。即是其實為什麼呢，就是說我們人其實就一些腦學家來說怎樣想東西，我們即是我們怎樣判定，譬如這裡這隻是水杯嘛，其實就是說我們的腦裡面有很多那些叫神經元的東西，即是有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啦，是啦。咁跟住，其實我哋望到呢嚿嘢嘅時候，我哋唔係第一時間知道佢係杯喎，我哋純粹係知道咗一個咁嘅樣子。咁然之後有一粒神經元再去俾第其他神經元就，即係呢個杯有啲咁嘅組成。 即係眼見到先，然之後就射去個腦度去諗。 係啦，咁而家就係講緊個腦入邊嗰啲神經元究竟互相其實就會你呢粒起咗之後，跟住又會激發起其他嘅神經元，跟住慢慢跟住令到你成個腦就認知到呢一個係一隻杯，咁然之後就話翻俾你聽就話，哦，原來呢隻就係一隻杯啦，就透過你識嘅語言啊或者點樣樣再講翻出嚟咁樣。咁而家嘅電腦其實就係用咗呢一個模式，即係 deep learning 其中一 part 就係叫做即係神經語。即係咩神經？哎呀，唔記得 neural network 啊，神經網絡啊，係 neural network 嗰樣嘢，其實就係其中一個 deep learning 嘅 implement， 即係做出嚟嘅方法。 咁但係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如果假設譬如我哋要知道呢一隻係認知到呢一隻係一個杯，咁即係代表我哋之前要曾經有望過呢個係一隻杯咁。 係啦，你因為你由細個開始，你已經清過就係話。你在腦裡面，即如果用一些腦學家的說法，就是你某些神經元去激發了起身的時候，就自然就認識了這個感覺，你以後有一個這樣的激發的狀態的時候，就會知道就是有個杯在這裡，就是說我看到個杯，因為我們由小時候開始就知道這些是杯，慢慢去將它歸類了，哦，這一隻是杯，大那些又是杯，這樣去 分了 類了，是啦。其實啱啱所講嘅 deep learning 或者叫 machine learning， 其實都係希望就係做到類似嘅嘢嘅。咁就係話即係譬如 AlphaGo 咁樣樣啦。AlphaGo 其實佢就係、是又係用啱啱嗰種方法。咁就係話你落完一步棋之後，咁跟住佢就透過佢自己以前一路學翻嚟嘅嘢，跟住佢就揾我下一步落。 即係不斷去運算，譬如話佢會揀最個 percentage。同埋最安全嗰啲路線去行嘅， 係啦係啦， 即係好似類似 mind map 咁樣不斷散開，唔係係樹形樹根圖啊，係啲不斷散開。 呢個就係最舊以前最舊嗰種做法嚟，因為最舊嗰種做法係點咧？即係你譬如圍棋咁樣好簡單啫，我知道曬佢行完呢步之後，跟住每一步所有嘅可能，然之後再歸類出邊一步係叫做最高嘅獲勝率，咁樣樣就學行嗰步，即係呢一個就係以前嘅方法，就係話由頭計到尾啦。咁所以以前嘅人都話，我圍棋電腦冇可能計得到，因為太多啦，即係佢十九乘十九啊嘛。咁但係你每一步就已經係好多個變化，咁一個電腦要温一次其實都好耐。咁但係而家個 deep learning 個做法就已經不是以前咁樣，就係同你計曬所有嘅可能性出嚟，然之後再落，而係你行完每一步，佢透過你呢一步，然之後佢又透過佢可能喺棋譜上面學過嘅嘢，或者係一啲上網同人對打嘅練習或者等等，佢哋做揾即係做過好多次練習之後，佢有一個感覺，然之後跟住佢就直接行過一步棋啊。 好厲 害。即其實同你一樣的，同你去做任何嘢，即譬如好似你去捉棋咁樣樣，你自己人哋行咗一步之後，其實你都係諗下一步應該係根據翻以往嘅經驗，你會估到人哋行完呢步之後會行啲乜嘢，所以你就行某一步。 都係因為你唔會諗曬其他選擇，唔得同比較咁樣嘛。 係啦，係啦。所以喺即係而家，即係究竟而家同埋以前嘅分別就係話，而家因為啲 電腦的機器勁了。咁啱啱所講的 deep learning 就係話好多層啦，就係、是、其實就係講緊神經元嗰樣嘢，就係話佢可以傳去幾多個神經咁樣，咁傳得多或者係傳得去某個數量嘅時候，其實就要已經令到個機器已經可以知道咗究竟哦，原來呢樣嘢係啲乜嘢咁樣。咁即係呢個就係而家暫時嘅即係科技去到嘅一個地方啦，就係、是。 咁但係咧，依家嘅 AI 咧又會唔會去到可以？好似人咁有 so called 嘅創造力啊，即系從一啲佢未學過嘅嘢彈一啲新嘢出嚟。 暫時嚟講就應該又未得嘅。其實而家咧肯即系啱啱講 machine learning 啦、，machine learning 其實就有即系四種喺入邊，即系大概分為四個種類。但其實嗰四個種類都冇一個係可以做到創造嘅呢嘢。咁嗰四個種類其實係即系唔同嘅學習方法啦，我哋叫做。咁第一種叫就叫supervised learning， 跟住 unsupervised、semi-supervised 同埋一個叫 reinforcement 嘅一個 learning， 咁四種 learning 嘅方法有咩分別呢？咁第一種係啦係啦，嗱 supervised learning 咧嘅意思就係、是、即係用中文譯就係叫做監督，咁係咩呢？我就俾一扎圖，一百張圖，我俾一百張圖你，咁我就同你講呢只係貓，呢只係狗，呢只係貓，呢只係狗，全部同你講曬，係啦。咁然之後，我到到我之後，我再俾一張圖你，你去話俾我聽呢只係貓定狗？ 呢個係最簡單嘅喎。 係啦係啦，呢個係對機器嚟講最簡單，但係對人嚟講又好煩，因為我要同你講曬每一隻 指令啊嘛。 係，我要話俾你聽每一張相究竟呢只係咩？咁、但係你透過呢樣嘢，你就叫做可以分類到呢兩樣嘢。咁第二種叫 unsupervised learning 咧，咁其實就係講緊就係話部電腦其實基本上唔知你啱定錯。咁但我俾一張一堆圖你，你自己就去判斷呢一種，即係有貓咁樣，有隻眼，有隻耳，唔係喎，狗都有喎。 特徵係 嘛？有啲乜嘢特徵係啦 ，feature 啦，有啲乜嘢？咁就歸類咯。呢一堆係呢有呢個特徵嘅，呢一堆有呢個特徵。咁、然之後俾第三張圖你嘅時候，跟住你睇到嗰張圖，你就可以將佢歸類為呢個特徵。咁例如你話見到譬如 Facebook 咁樣樣咧。佢咪好多字 哦，即踢人嘅喎，好似係咪啊？ 係踢人其中一樣嘢，或者佢可以係根據唔同人嘅興趣，即係可能你譬如你 like 過嘅 page 咧，佢可以根據你 like 嘅 page， 然之後將 彈啲廣告， 大概 group 咗埋幾多份，咁、可能你見到你哦，你中意睇鹹濕嘢嘅咁樣樣，咁就俾啲鹹濕嘢你睇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講緊個 unsupervised 嗰種 learning 嘅方法，即係人工智能上面。 即係佢係將你啲。就先將佢歸類，然之後俾根據特徵去再判斷，係咪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歸類嘅啫，佢做唔到話判斷嗰樣嘢，因為佢根本唔知呢樣係咩嚟，佢淨係知道分開咗。 即係方，但係方便，但係就唔準確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第三種就係 semi-supervised 啦，就係其實就即係 半啊， 係啦，一半咁即係一百張相，我俾五十張相就話聽貓定狗，然之後剩翻嗰五十張咧，你就要去自己分，係啊。咁而 即係你多嘅嘢係放喺 compare 比較用咯，係 啦係啦係啊， 即係會係比呢個 unsupervised 就準少少咯， 係啦準少少，咁但係即係其實唔同用途嘅，即係大家用緊嘅。咁最後一種就叫 reinforcement 就係叫做比較似就係啱啱所講 deep learning， 其實就喺呢個範疇入邊嘅其中一個做法嚟嘅。咁就係叫做根據翻相應嘅動作，然之後佢再去。決定怎樣做啲嘢，咁就係 reinforcement 就係話你我做完一樣嘢，跟住你又做一樣嘢，跟住我點樣去 optimize 我做嗰樣嘢咧，跟住再做出嚟咧咁樣樣，去 keep 住咁樣做，呢、這個就叫 reinforcement。咁其實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啱啱講到就係話，究竟佢可唔可以自己去創造一啲嘢？咁、暫時嚟講就即係如果以我有嘅知識嚟講，就應該就仲未得啦。因為佢即係啱啱講緊 machine learning， 其實。他們都很跟從一個步驟，就是說要怎樣去 train 一個 machine， train 完之後跟著它會有一個叫 model 的東西出來、然後它就是 based on 這個 model 去做一些判定而已，只可以做到這樣，即暫時來說的人工智能、 是啊，那也是的，因為目前來說人工智能做不到的就只是創造這件事， 是啊， 有當佢做到之後，同人類冇分別咯，基本上咁、可以不斷創造比自己更加好的東西來完善自己，咁係無敵的， 即係如果你話，譬如講緊依家成日話，譬如外國有啲無人車啊，或者喺香港都好多研發啦。咁、其實無人車都係人工智能一種啊。咁佢其實就係話 keep 住就係 了解到、哦、原來即係佢有好多 sensor 啦，咁佢知道咗唔同 sensor 可能就附近有車啊，或者有響啊，有人啊，或者點嘅時候，咁佢就識得去停低啊、行啊咁樣，咁佢就透過一個咩 machine learning 嘅一個動作，跟住佢又學不停學，咁、學完之後就真係擺喺。即等於你學車咯，你唔識揸車、你真係學車嘅時候，你都係話啊屌點撚樣學咧？有個師傅喺隔離教你。咁而家部機器就做咗一個角色，就我、有個我就係個師傅教完你點樣揸車，跟住好啦，真係擺架車出嚟開咯、 但係我想問咧，有冇、以你所知嘅嘢啦，有冇一個情況係個 machine 係自己錯咗 logic， 跟住佢冇 correct 到個 logic， 跟住佢將。錯咗嗰樣嘢 apply 咗落自己度， 即係有機會㗎，有機會 創造倫理咯。 其實有機會㗎，你話因為錯誤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可以係我哋人手入錯咗俾佢又得，即係或者佢自己學嘅過程，佢自己學錯咗方向可以，即係因為譬如啱啱分類咁樣，咁你可以分錯類㗎嘛，你哋都唔知有啲唔知點樣分㗎，咁其實係有個有咁嘅可能嘅，即係喺一部機嚟，咁所以其實佢都唔係 100% 準，即係就算而家同你講有部 100% 完美人工智能冇可能、但係只不過佢哋嘅錯誤率係少過人類咯，只可以講。 因為我就係諗緊係，即係如果佢會佢會有錯 logic 嘅時候，而佢又咁啱冇 correct 到自己呢個錯 logic， 咁其實某程度、某程度上都算係一種創造咯。 係。 創咗個錯誤出嚟， 創咗咯。但其實好難嘅，即係譬如你自己嚟講啊，你點樣知道自己係做啱定係做錯先？有啲嘢，你其實你自己都唔知道。即係我哋就係因為用緊呢一套。 唔係，即係我所講嘅錯係唔係 follow 緊，譬如啲人輸入俾我嘅嗰個 logic 就係叫做錯啦。咁又或者即係譬如假設咁，我譬如假設我慣咗每日朝早起身就先飲水再刷牙咁樣啦。咁但可能又有我自己 error 咗，就係我洗咗面先再刷牙。咁呢個咪就係一個我平即係異於我平時嘅 logic 咯。咁就係一個錯嘅 logic 咯，即係 call 住嘅錯。 如果你話對於一個機械人嚟講咧？除非佢過往有一個咁嘅經驗，即係譬如你啱啱講刷牙，如果你同佢講過係有洗面先嘅話咧，咁佢就有機會會發生呢個錯誤。咁但係如果一直都冇，咁佢基本上都會 keep 住翻用翻以前嘅一個諗法去或者做法去做。咁你哋有冇咩仲想問或者想知道一下？ 我覺得咧啲嘢要問咧係需要啲好長嘅時間，係因為。AI 對於現時普遍好多人嚟講，都係唔係好明嘅 concept 啊，同埋嗰啲嘢，因為係比較深嘅嘢嚟啫。同埋佢哋嘅做嘅嘢會比較 unexpected 嘅咯，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 係。係，因為你即係最大原因就係話，其實你冇一個咁大量嘅數據，其實你都唔知點樣做。即係就算你講真，你由出世到依家嚟講，你其實你接觸好多唔同類型嘅，但係你自己唔知道，因為全部都可能喺個腦入邊已經做曬， 即係冇 recall 出嚟咯。 係啦，好，咁今日我哋嘅時間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希望記得大家記得咧就是、交月費，支持 月費打手， 係啦，或者同埋支持 My Radio， 咁就好多謝大家，即係今集就繼續收睇啦。 好啦，咁下星期好似26號啊，咪星期二，但我哋就好似都照常開始， 我哋應該又照常營業啊， 跟住就再續呢個 送禮物俾我，當場即場 係啦，希望咧即係如果觀眾咧想送聖誕禮物咯，佢記得送上嚟，跟住到時我哋。即場拆禮物咯！ 有冇睇過咧？有冇睇過我要做 model 啊？咁就話說咧，我要做 model 咧，咁啊林嘉欣咧嗰個 X 就係阿田雞係咪？ 大家嚟講即係話即場拆人情， 即場拆人情咁，你玩個即場拆禮物先。 好，今集時間係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拜拜。